好了，现在大家正好都在忙各自的事情，那么趁这个空闲，我来做我上周约好的这个讲座。这样，我之所以选这个题目，是因为咱们群里边讨论相关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关于苏联和当今中国的事情太多了。其实有许多事情我们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它的根源的，而且历史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所以在陶然兄发了那几个音频以后，我觉得有必要讲一讲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发展历程。所谓社会主义这个词，其实本来是个好词，只是后来用的不恰当了，所以现在在中国它变成了一个负面词。应该说一开始社会主义，它意味的是兄弟般的友爱，亲人般的信任，所以它其实是人们理想的一个追求，有点类似于我们所谓的世外桃源，或者说是大同社会，只是没人想拿它当回事儿。只是到了19世纪的时候，像欧文了、傅立叶了这帮人才想着把它实践一下。但是实践的效果很不好，那就是欧文他在英国印第安纳州买了2万英亩的土地，然后搞这个社会主义实验，最终人财两空，那就是彻底失败了。作为这个新和谐公社，欧文的新和谐公社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是。当他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候，那么这个大家只要通过后来我们所知道的经济学的理论，很容易就会发现他的谬误所在。所以每个人都想着多赚而不愿意去劳动，那么你又没有足够的制约，这个时候事情失败几乎是必然的。所以从欧文之后，基本上没人再想搞社会主义实验了，但是谁也没想到，仅仅十几年之后，马克思出世，然后马克思他借鉴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一套理论，虽然社会主义从来没成功过，但是他把欧文的经验，马克思把欧文的经验就给借鉴过来了，不光如此。马克思他出身于青年黑格尔派，那么他也借鉴了黑格尔的一些理论。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家，那么他有他的一个核心哲学范畴叫做理性，绝对理性。根据着绝对理性的发展，那么他可以有所谓辩证法的存在。所以黑格尔自己的哲学体系里边存在有什么？什么质量互变规律，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还有否定之否定，这个在人家的逻辑体系当中是非常合理的。但是马克思他抽掉了人家的核心内核，然后用费尔巴哈的物质给那个篡改了，所以搞了一个当时并不是所有人能看懂的东西。但是至少带有一定的哲学思维，人们也就马马虎虎认可了。然后再加上马克思，他又借鉴了英国那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以他自认为是有了这样一个知识的前提，或者说是有了一个理论上的背书，然后又有实践上的一些经验，所以他认为他这个理论是。非常不错的，于是他就在得到正义者同盟的这个协助之后，先是发了一个共产党宣言，然后就开始想着把它用到实际当中。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前提，你要搞社会运动，你要搞那个自己的活动可以，但是你要搞社会运动，你得看时代的背景。那么。当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想搞这个社会运动的时候，偏巧 社会并没给他们这个足够的机会，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给，像社会乱的时候他们去搞社会运动还是也有人比较向往的，但关键是欧洲那个时候他正好处在技术革命时期，除了 一些劳动强度大了或者说是劳动时间长，那么欧洲本身他也开始重视民众的这个权利了，尤其是像英国那边，英国的传统说实话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正在摸索着怎么去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那么马克思上来就提倡社会暴力运动，所以响应的人不是很多，等到巴黎公社以后社会比较稳定的发展，相对来说经济也比较繁荣，所以人们对于革命的这种号召呢反应并不是很积极，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个什么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坦白的讲他没号召多少人，无论是他搬到欧洲去还是说是就在欧洲这边进行那个活动，基本上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像我们教材里边提到的那么大。相反的，等到那个十九世纪越发后半期的时候，那么恩格斯他自己也发现了，如果再这么好着下去，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将那个彻底被人们抛弃。所以相对来说恩格斯还比较客观，于是既然你国家给了我们民主，那个我们就搞议会斗争就行了，不一定非暴力斗争，一定要暴力斗争的话没人跟了，这更惨。所以第二国际也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那么他走的其实是一个议会斗争的道路，而这个议会斗争道路基本上又是和欧洲当时追求民主追求自由以及通过各种方式争取各种权利这些社会运动它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欧洲人并没拿它太当回事儿，你只要争取权利，你能有人拥护那行，那你该怎么主张怎么主张吧，人家也没说是特别限制你。所以这个时候第二国际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更多的它像是一个大家学术讨论的平台，然后彼此商量商量，能行就行，然后能也做的事儿就一起做做，也就可以了。所以在那个大家的所知的这个印象当中，应该对于欧洲的什么社会民主党了之类的，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有印象吧。因为他们的那些主张对于工人确实有很大的关怀，所以第二国界就算消亡以后，那么他们的那些主张大部分也都还是受到了工人的欢迎，所以一直存在至今。但是我们现在重点不是在欧洲这一块，因为社会民主党它有欧洲的那个大范围，也有它的那个大背景，所以就是你自己有一个政治主张，你自己去努力，这没什么不对的。但关键是对于我们来讲影响最大的是它转到了俄国，在沙俄这边它存在有列宁，那么这使得社会主义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变革。那么这个变革呢应该说马克思他在沙俄这边也有一定影响，但是曾经也有人给他写信说沙俄能不能搞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回答其实是否定的，沙俄太落后，他没有经过民主的训练，没有经过足够的自由的这种追求，那么他搞社会主义只可能是失败，这个对沙俄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列宁呢列宁不管这些，再加上沙俄的这个特殊背景，那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到俄国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转折。 所以接下来呢，我稍微说一下俄国的情况。那么作为沙俄当时他面临的情况呢，跟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确实差不太多。那就是当时知识分子也知道沙俄的这种专制统治长久不了，所以他那边也有左翼右翼，也有那个为农奴考虑的，也有那个主张实现欧洲那种自由民主理念的，基本上欧洲的各派理论在沙俄那边都有反应。但是所有的这些事件简单的来说，就是沙俄政府那么他被民众的这个压力逼到了墙角，所以在1905年的时候，他有一个那个斯特雷宾改革。斯特雷宾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他是有希望通过君主立宪而建立民主机会的，但关键是他这个改革推动的市场经济整个掏空了传统沙皇的那个基础，而且对于传统农村公社实行的那种掠夺性的私有化积累了很大的民怨。所以当他一旦一个是血腥镇压国内，同时在对外战争当中又失败了的时候，那么这就造成了沙俄几乎难以挽回的一个灭亡。所以斯特雷丁改革之后，那么各式各派的理论在1905年之后基本上就出现了一个两极化的倾向。所谓两极化在很大程度上有点类似于民粹主义，他的这个主张还是发展势头越来越猛。因为当权的那个统治者基本上已经没给人们多少的这个自由发展的空间了，所以应该说作为民粹主义，它的这个发展恰恰是来自于1905年斯特雷宾的这个改革。在这个斯特雷宾改革当中应该说也有一些获益者，或者说是那个跟当局比较合一的那些政党，比方说实业党了，或者说是进步党了，这些自由主义的右翼派别。但是等到后来也就是那个真正发生1917年革命的时候，就所有这些右翼派别基本上在革命洪流当中都被冲垮了。真正留下来的也就是说真正到那个革命关键时刻的时候，被革命形势推到前台的是俄国最势力最强大的两个左派，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一个是社会革命党。那么咱们通常意义上的布尔什维克他其实是社会民主党的左翼。那么严格说，在1917年二月革命沙皇倒了之后，作为这个沙俄，它是建立起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是那个临时政府它真的不是一届，事实上，当时它也不是民选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属于大家为了那个这。真正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国家都预期有一个制宪会议，所以临时政府没有几个真是经过真正合法选举产生的，只是说你上台执政然后执政基础不牢了，那么那个总有的其他人来去取代你。所以严格说当时他没有一个权威的政府，因为毕竟是临时时期嘛，所以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他成立的同时也还有一个那个公民苏维埃。作为那个公民苏维埃呢，布尔什维克他也没有掌握绝对的立法权，只是说一切权力归这个苏维埃， 而这个所谓苏维埃，很大程度上它也是指那个制宪会能够决定召开以及组织召开制宪会议的这么一个会议组织而已。因为苏维埃的原意本身就是会议。应该说前几届政府大家不信任了，他只好倒台。但是等到第五届，好像那个我忘了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是谁了，就是十月革命时期，说他呢在领导着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就是这届政府基本上是除了少数几个右翼之外，几乎清一色都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了。那么关键是作为列宁，他认为谁掌握了那个关于制宪会议选举的这个领导权，那么谁就会在将来的会议当中一定会获胜。所以大家都在等着这事儿的时候，那么列宁迫不及待，于是在俄历的10月24号还是25号，那么那个他就开始组织所谓的十月革命。但是坦白的讲，就算他不攻占那个政府，不攻占东宫，那么最后那一届资产阶级政府他也维持不下去了。因为当时现有的那个临时议会呢已经对这届政府投了一个 不信任票。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儿，而是说作为这个列宁呢，他坚信只有掌握了关于制宪会议的列宁一直认为选举的时候谁执政谁来召开立宪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是他迫不及待的推翻那当时的临时政府，自己来掌权的这个原因。当然了，他推翻的时候呢，那个他说那一届的资产阶级政府是不愿意召开制宪会议，所以他借着这个名义就把人家给推翻了。但他这一届政府其实还没有他推翻的那届政府那些政策主张那个左呢，但是至少以前各界临时政府他没有以像十月革命攻占东宫这样一种暴力方式被推翻。所以当时许多民众包括那个工人士兵都挺反对列宁的这个举措的。但列宁说他就是但列宁在那个十月革命成功的当天晚上自称是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所以人们也就马马虎虎的拿他当第六届临时政府来接受。那么问题呢，你既然以苏维埃的名义做这个事儿，你总应该有这个苏维埃来授权的，而不是说是先造成这样一个既成事实你先管着这样一个政府。所以真正等到1918年那么选举的时候，事态的发展就完全出乎于列宁的意料之外了。因为毕竟人们对于列宁的当时搞十月革命的这种方式其实很反感，所以就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条件之下，选举是在俄历的11月份进行的。那么那个过了几天，大选的这个结果就出来了。布尔什维克他仅仅获得了不到1/4的这个选票，他还远不如他另外一个左翼政党社会革命党，他获得票数多呢，人家至少还获得了40%的选票。所以这就意味着列宁他必须要下台，哪怕你是攻占东宫的方式取得了一届临时政府，但是大选结果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所以你必须下台。那么本来在选举过程当中由于人们对列宁的这种反感，那么布尔什维克的这个选举情况已经被预料不合适了。所以苏维埃还曾经，或者说是布尔什维克还曾经那个搞过各种破坏活动，使得说只要制宪会议不能成功召开，你就不能说它是合法那个不能是一个 但是受前期也就是在沙俄时期那么长期酝酿长期熏陶的那个民众呢，他是更倾向于革命宪政，但恰恰也就是这样一个群众基础，所以当人们发现那个苏维埃他在破坏这个选举的时候，那么非常不乐意，而包括苏维埃本身他也没有行使布尔什维克中央所要求的暂停选举，甚至说是召回已选出的代表组织改选等等，所以你连自己的机构都不赞同，那么呢真正选出来的这个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等到1918年的时候，得票结果正式宣布，就是布尔什维克彻底失败。中间列宁确实也搞了各种活动，应该说最后立宪会议在排除了那个立宪民主党人的情况之下，在1918年1月5号召开。列宁呢在会议召开之前就宣布彼得格勒戒严，而且他居然在这个关键时刻把布尔什维克的军队给调进首都了。那么等到开会当天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代表就建议立宪会议按照他们的要求把那个权力交给苏维埃，并且宣布自行解散。那么大多数的立宪会议代表肯定是不乐意啊，你这个要求太蛮横了。本来你去散前一届临时政府，你说是人家不开这个制宪会议，然后你搞各种破坏，但是制宪会议的这个代表选举也已经依法合法的选举产生了，而且是在那个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他的组织领导下来进行的这个选举，所以列宁连说这个选举是贿选，或者说是选举不公正等等，连这些所谓污蔑制宪会议非法的任何一个借口都没有。现在这个代表都来了，你居然还说会议应该自行解散，所以大多数的这个立宪会议代表就直接拒绝了这个蛮横的要求。所以布尔什维克他还有跟左派的这个社会民主党他们就先后退出会议，然后其他的那些代表就在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威胁下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点，然后最终是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这个军队就给驱散了。应该说已经被布尔什维克严厉镇压的那个自由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他已经不可能发出什么声音了，但是在左派的这个阵营当中，工人阶级也好，是那个农民也好，对农民这会儿时候还没有什么不满的，农民的那个不满是后来出现的，至少就是说在左派阵营和了劳动群众里边呢，他们的回答就是不。所以在两个首都莫斯科跟那个彼得堡圣彼得堡，那么他们都开始抗议解散立宪会议，工人举行了那个游行示威多达两万人，结果布尔什维克的军人就直接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了。所以这个才是真正改变沙俄走向的一个关键性事件。这个事情呢，其实说着咱们作为后人已经是简简单单的这么一个事件了，但是它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因为列宁掌权这个事儿，或者说是布尔什维克掌权这个事儿呢，它也没有任何合法性，所以直接就面临着各地的这种反抗。原来沙俄的那些军官为什么都一直乖乖听临时政府的命令呢？因为所有的人包括沙俄的高级将领他都已经接受了民主的观念，所以你说沙俄政府是专制推翻他，那么那些军阀他也只能是顺从民意，接着听这个新政府的命令，如果大家一起奔入一个新社会，这何乐而不为呢？但现在居然冒出这么一个布尔什维克来，然后说 现在冒出来的这个布尔什维克呢，他直接就要求所有的政权，然后要所有的其他的那些代表完全听他的，所以这直接违背了人们的通常上文明情况下所达成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你得民主选举，然后我们承认你的统治。现在人们民主选举了，选的结果不是你，结果你就暴力驱散了。那么那个你这让那些原来拥有一定势力的旧军阀情何以堪呢？所以在这方面那个布尔什维克他自己也清楚，也就在驱散这个立宪会议的同时，那么他已经开始组建苏联红军了。当然了，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之所以敢这么猖狂，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民粹主义。他在斯图雷平改革之后，基本上已经成为沙俄的一个主流倾向了，因为人们不相信统治者，也不相信那些彼此自相攻击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自由主义者，所以他们唯有相信一切权利，你不就是民主吗？那就那个彻底给老百姓就行了。那个作为布尔什维克，他在工人尤其是在士兵里边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一直在提倡这个士兵民主，这使得他在军队里边是比较有影响的，因而他才能调动军队去镇压制宪会议。应该说在十月革命最初头两个月呢，苏俄他没有自己的军队，那么那个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以来的社会主义，他也是反对工人有所谓的这个常备军的，因为你只要是认为自己的运动是合理的，你是可以不要军队的，你只要通过这种合法的工人运动，乃至说是工人自己自发的那种暴力运动就已经足够了。但是作为这个沙俄这边呢，在1月巨变，也就是说驱散制宪会议仅仅十天以后，苏俄政府就颁布了建立红军的这个法令。应该说包括此前大家在教科书里边都曾经学到过一个事件，是托洛茨基曾经在非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说不应该武装起义，也不应该暴力革命等等，结果那个列宁知道这个消息，居然愤怒地谴责托洛茨基是叛徒。但是居然这个消息并没有被当作资产阶级镇压苏维埃的一个借口，很大程度上其实说白了就是没人拿他当回事儿。而且当时你发表什么样的言论都有，所以当时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那些那个，甚至包括游行示威权利等等这些自由，人们都是有的。所以你说归说，人们也就没拿他当回事，也没能拿他那个当认真对待。但是现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那么那个他也意识到，他要想让人们服从他的权威，他不可能再按照以前的规则来行事。所以在驱散制宪会议大概十天以后，那么他就开始组建了苏联红军，这个时候叫苏俄红军。所以整个的那个苏联历史演变，那么一月革命才是最关键的。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个政权是暴力得来的，那么他破坏了此前人们达成的那种共识，就是大家对于一个美好明天的那个预期，对于一个正常社会、民主社会以及自由表达的这样一个社会的这个预期。所以苏俄他就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那个局势，那就是不同意他统治的人太多了，农民、工人、 也包括所有的那些民主党派，那么这使得这个内战很大程度上它其实就是就这它的意义性质我想就不用我说了吧。所以作为接下来的三年内战，本来其他人都是没有优势的，也可以说这个革命不是革命，一月事变之后，那么由苏维埃所引发的苏俄三年内战，确实其他人并不占优势，因为毕竟他们都已经宣布服从新政府了，但是谁想到那个苏维埃会来这一招呢？所以其他人在临时反抗，哪怕是戈尔察克那得到了国外的资助，但是他们也架不住作为这个苏维埃，他其实就认定了一点，只要是反抗他的，他都敢于镇压。我不知道那个咱们群里面是不是有人看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那么作为苏俄上台以后，一开始他还在强调就是尽量拉拢一些人，但是越到后来的时候，那么只要是反抗他的体制，他都有可能实行一个非常彻底的镇压。所以在1918年之后，那么一个方面他取缔了所有的报纸，取缔了所有的新闻舆论等等，这样真正合法的只有他单方面的一个存在，而且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其他民族其他的这种不同政见者都被送进劳改营。好吧，我在这儿再随便加。作为布尔什维克，他夺取政权的方式显然是超出人们意料方式，但是在接下来的发展当中，那么他怎么让人们去认可？所以他能够大法，那就是至少要让人们接受自己。而那个作为一个政权，他要想存在，他要想让别人服从自己，他是需要有一个合法性的，而他的合法性恰恰又丧失了。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取缔所有人的这种舆论，于是报纸杂志各种出版物全被取缔了。而作为那个所有的意见人士，在三年国内战争的时候还不好说，那就是直接以战争的方式消灭，好容易把所有国内战争国内的敌人好容易把所有的这个国内敌人都给镇压下去了，但是他不能保证人们是不是真正的服从，所以他就采取了一种所谓的集权的统治方式，也就是只准有他一个党派的声音，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屡经修改。最终呢就形成了所谓标准的像什么联共部哲学简明教程，还有联共部那个党史教程，这就成为他美化自己以及给自己取得合法性的一个依据。但是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那么他本身是原来没有什么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他搞过物质他没有什么搞活动的这个物质基础的，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经济方面，那么很显然的一个是借着马克思主义里边原有的公有制，他就开始抢占所有人的一切。另外由于沙俄时期的那个农村公社对 沙俄对对不是沙俄公社对于现在的这个布尔什维克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布尔什维克干脆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最大的那个农奴主，这就够了。当然了，就类似于那个动物庄园里边乔治奥威尔所说的，你们先希望自己是主人，那我就给你们个主人的名号，但是所有的这个支配权在我手里，那就够了。当然了，如果你要反抗的话，那么作为舆论在我手里边，我就可以把一切的罪名，我就可以把一切经济失败的这个罪名那个推到敌人身上去。如果个人反抗，那么你就是显然不服从于我的这个大道理，也就是我的这个社会历史进步的这个方向，不服从于这个任何宏大叙事当中的宏伟目标，你就是太自私自利了。所以他利用这种少数和多数之间的分割，他使得所有人只能听命于他，而不敢进行哪怕家庭之间的这种团结，也就是说使社会所有的成员都原子化。所以在整个那个苏联历史当中，它都存在有一个古拉格的历史，也就是劳改营。你不听话，那我就送你去劳改营，我就对你进行一个强制性的改造。应该说，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往往认为监狱就是只有极个别人。那么对于这个苏联来讲，那么对于苏联来讲，那监狱可真的不是一个少数人。那么在最高潮的那个30年代，监狱以及他的劳改营，也就是所谓的古拉格，曾经把1/3的苏联人给关进过去过，而且有大概是5500万人到6500万人，按照那个索尔仁尼琴的观点，都曾经进去过，也就是说至少在里边遭遇过，乃至说是死在里边，当然是最后绝大多数人死在里边了。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当然有人会提到了，说那些知识分子难道就甘心被压迫，被那个取缔声音吗？应该说没人愿意，但当局掌握了所有的舆论工具，你手里边没有，而你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你是没办法使自己的声音传播到其他人那里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你的生存资源都掌握在别人手里边。如果你自己在个体对抗一个国家政府的时候，那么下场就可想而知了。也尤其是如果说你敢把自己的声音传播给其他人，那么也就是更是罪上加罪，连那几乎是不用审讯，直接就可以送到劳改营里边去的。在苏联历史上，那么他有过一个时期，他就是按照比例去抓人。比方说，如果你是知识分子，如果你是社会革命党人，如果你是立宪民主党人，或者说是你是教父，因为苏联他是信仰东正教的，所以哪怕你是教父，哪怕你是那个不参与政治的人，那么他只要按比例划定你是属于阶级敌人，那么你一样会进监狱的。而且这种按比例抓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非常的荒唐。在古拉格的那个历史当中，他曾经有过这样一个记载。有人被当作阶级敌人抓进去了，然后他的孩子托付给邻居，邻居不想照顾这孩子了，就去监狱里面问一问，不是监狱，是那个审判机构抓人的那个机构，就是契卡。去他那问一问，结果人家说，哦，你稍微等一等，正好这个时候，作为这个契卡的任务他没完成， 所以直接就把这个女的也给这抓进去当的罪犯就给处理了。而且一旦有过所有古拉格历史的这些人，那么当社会运动到来的时候，他们仍然有可能会进去。所以在苏联历史上，那么他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曾经进过古拉格。那么前前后后就有了上千万人死在那个古拉格里面。所以这样一个庞大的镇压是所有的个人他不敢团结起来对抗一个集团。这也就是所谓的高压之下他反而没有任何反抗。因为群里边曾经放过曹山兄所那个提供的关于面包时代的一些录音资料，那种情况应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如果我是真正古拉格高潮时期的三十年代，还有这个战后的那二战刚结束的那个四五年到五零年的时候，那种理想面包时代，那也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小康社会了。所以在面对强权的时候，那么任何人只要你有自己的思想，那只有一个结果，死亡，或者说是各种的被驱逐。当然既然有如此庞大的民族庞大的这样一个宗教团体乃至说是意见人士，他进了古拉格之后，他们其实也是有自己的人生的。那么在这儿我终于想起我今天要提一个什么问题来了。现在大家都觉得中国实行绩效改革，这算是学习西方的一个经验。但是严格来说，中国的绩效改革其实跟古拉格群岛里边的这种劳动竞赛是非常相似的。应该说苏联几乎所有的重大建设，无论是建筑物还是说是大的那个工程，它有许多都是由这些古拉格的居民，也就是所谓劳改犯们，他们来建设的，甚至包括像波罗的海到白海之间的那个大运河，也都是由古拉格里边的人来做的。乃至于说在闹市当中的一个著名的建筑物，也有可能是有这些古拉格的居民他来建造的。所以苏联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都是有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劳改营群体。但是在这里边它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劳动竞赛。所以劳动竞赛就是上边拨给这个古拉格拨给这些监狱的管理者，大概比方说是100万块钱，然后各级的这个管理人员，那各级的这个官员他会分掉其中70%-80%，然后剩下的这些按照口粮，大家都知道文革时期的那种口粮，按照口粮再分给每个那个所谓罪犯或者说是劳改犯。但是所有的那个古拉格里边，也就是劳改营里边的各种差役，他们也是那个所谓的劳改犯，只是实现了一个罪犯的自我管理。但是只要我给你一点好处，使你的好处比其他囚犯更好一点，那么他就可以是罪犯管理罪犯。那么呢，在这个管理过程当中，显然到最后的时候，有可能是一个人的，有可能是三个人的口粮，那么他才够原来一个人的那个份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又要完成工程，又要那个保证这些人他说起来是有吃的。所以在古拉格里边他往往有一种最原始的竞争方式，就是所谓的劳动竞赛。他用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模范，社会主义的这个减刑等等各种荣誉称号，乃至说是实质上的利益去诱惑你，你努力的去达到某个设定的目标， 你就可以获得比别人多的一点面包。但是一般说来呢，你要想达到他那个目标，你需要消耗比方说那个1000的热量，但是给你的面包只够你补充100的热量。但是作为这个没有自己思考的，因为毕竟这种思考能力他在苏联的这个教育当中已经被完全剥夺了，他的这个教育是灌输的，所以许多人哪怕到了监狱里边，一听到有各种荣誉称号乃至说是减刑，所以他们往往就会尽量的去获得这样一个英雄或者说是劳动模范这样一种称号。但是一般来说，每个劳改营的罪犯，只要他想这样去搞，只要他想这样去获得这个目标，基本上生存不过3个月。而他一旦死了，那么很显然的，他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死就你死了，那么那个对于劳改营当局他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反正他的各种补充会源源不断的送上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苏联的古拉格它达到了一个比中国更加恐怖的阶段，那就是不仅仅说你诽谤领导人，不仅仅说是你持有各种意见，甚至包括你一切不小心的动作，乃至于你是共产党员，只是因为你属于每个某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被领导圈定为是消灭的一个民族，你都有可能进入到古拉格里边。而且到这里边，他会以你是共产党员，所以你要带头起模范先锋作用，这样来迫使所有的人进行各种所谓的绩效劳动。那么这一点说白了，就是原本那块蛋糕被人切走了，然后再给你搞各种奖惩制。那么完不成任务的那些，他只能挨饿。但是挨饿，他至少比你去争取那个奖金，或者说争取更多的那个减刑，乃至获得更多的面包份额，至少他要能活命下来。因为只要你想去减刑，那么你就得付出太多，而那个不等你的五，你已经被累死了，活活的累死了。当然了，也有人可能奇怪，既然作为整个的这个苏联如此高压，那为什么苏联的科学技术居然还比较先进？所以这里边也涉及到古拉格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万一你真要是设定好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发明发现，比方说让你去砍树，让你去运输这个木材，结果你无意当中使用了杠杆，乃至说是一些简单的机械所能操纵，但是却省时省力的这种事情，你也是可以上升到差役，甚至有可能如果国家需要就把你提拔出去了。当然你还得遵从一切的规章制度，而如果你不去想这些方法，你累死活该，你累死在这里没人知道。所以有一些人哪怕自己有一点点的天赋能力，那么他也会尽量的利用自己这种天赋逃离古拉格。所以作为这个古拉格，那么它使所有人在面对生死问题的时候，必须最大程度的去挖掘可能的潜力，也包括所谓的那些科学知识。当然你要是学科学知识，当局如果高兴了也可以跟你提供一二。所以令许多人想象不到的是，苏联的某些军事武器的设计，它确实也是在古拉格群岛里边给设计出来的。所以这个听上去匪人所思，但是它却是事实。也有人说，那能不能逃离古拉格？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你逃离出去之后，社会的统治，社会的这种意识形态已经形成了，所以出去以后，那么被当局洗脑的那些居民也会送你回去。而且不光如此，你作为逃离的这些人，那么往往会被视为是对国家的一种背叛，所以哪怕是你到了那个，所以哪怕是你那个逃出去 N 久时间，哪怕你是到了那个北冰洋里边，那么总有那些虽然不喜欢现体制，但是为了国家的荣誉，为了一个宏大的那个历史目标，他也会积极的去把你给找出来，也就是说把这些罪犯给抓回来。所以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没有人可以逃离苏联。当然了，那个刚才我还提到一点，就包括苏联红军。大家都知道那个苏联红军他非常英勇善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后边有一个行刑队，只要你敢后退一步，那么行刑队杀你是绝不手软。当然了，正因为这些苏联红军他都曾经去过欧洲，见识过繁华，所以一般来说这些苏联红军的下场只有一个古拉。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那么凡是去过欧洲的那些苏联红军，基本上最后的下场都是进了古拉格里边。当然如果考虑到那个苏联红军他军纪非常严，但是一旦获胜之后，他们的各种那个疯狂性行为，那么他们进入古拉格或许是罪有应得。但是如果从他们作为个人，作为不由自主的由社会来摆布这一点，他们这些人其实也是挺可悲的。那么讲这么多呢，就是想说一点，在真正的高压之下，他是没人是没有任何反抗余地的。在斯大林时期，应该说没有人敢反抗。当然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当那个德国军队打过来的时候，那么所有陷落的那些地区都曾经大规模的开始反叛苏联，甚至说自己组织游击队投靠到那个德国纳粹那边，要求攻打苏联，乃至于说是采取各种手段尽量的逃离苏联，就是哪怕是沦陷地，他们也知道这是不可靠的，他们也要那个逃到像希腊乃至说是英法这些国家去。人们在高压之下，他是没机会逃离的，所以一旦有机会脱离这个高压之后，他们的反叛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二战的时候，许多人都曾经帮助纳粹攻打苏联，乃至于有许多不敢攻打的，鉴于社会的这种威力，不敢攻打的，他们就逃到了英国、法国、希腊这些国家。但是在那个二战结束以后，由于苏联的要求，所有这些人被以各种名义给遣送回前苏联，哪怕他们是无辜的，哪怕他们是婴幼儿，哪怕他们是以自杀相威胁，是真的有人，有苏联那个公民曾经在希腊以上吊自杀了，但是没用，所有逃离的人都被抓回去了。苏联他用的就是所谓国家合作这一招，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对于海外的那些对共产党有好感的，乃至说是对于共产党那个帮助共产党进行各种宣传的人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大家以为在民主世界当中，总会有各种自由，总会有当地的这种法律保护的，但是真的在二战初期的时候，那种所谓法律 他是服从于英法的当局需要的，所以他可以借口你取缔你的这种本国公民资格，然后说你是苏联公民，就给你送回去了。至于我们现在呢，那么现在出去的许多中国人，他在大陆总是有亲戚朋友，总是有各种经济利益。那么一般来说，一个国家他在集权当中，那么他是可以利用这种资源的。所以考虑到那个许多海外的朋友，他有明明身在海外，但是他却对于这边是国内的这些争取民主自由的这些那个朋友进行各种言论上的污蔑呢，这说是打击，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这个话题呢，今天我本来是想着说一说关于那个为什么沙俄他会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走向了一个彻底民粹化，来对比当前现实的，但是也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然后再加上说话没边，顺着一个事情一走，这个思路一转，然后就成了啰啰嗦嗦一大堆了。今天这讲座就这么着吧，真要是这么一直说下去，那没准儿吧，从古拉格再说到这个苏联解体都是有可能的。那今天大家就别发言了，而且我个人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